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t。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这一时段的诵读小站当中，将要与您分享我国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写给爱妻宋清如的一段文字。有人说，朱生豪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翻译莎士比亚，第二件事就是爱宋清如。下面就与您分享朱生豪情书集《醒来觉得甚是爱你》当中的这段文字。你也许不会相信，我常常想象你是多么美好，多么可爱，但实际见了你面的时候，你比我想象的要美好的多，可爱的多。你不能说我这是说谎，因为如果不然的话，我满可以仅仅想忆你自足，而不必那样渴望着想要看见你了。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10岁，我当然同样也老了10岁，世界也老了10岁，上帝也老了10岁，一切都是一样的。我只愿意凭着这一点灵感的相通，时时带给彼此以慰藉，像流行的光辉照耀我疲惫的梦寐，永远存一个安慰，纵然在别离的时候，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清老师。郭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郭老师，在我们中午直播开始之前，听听您的天气方面的介绍。 我们先说一下北京的天气。北京上午呢是部分地区是出现了零星小雨或者是短时的小雨。目前的这个天呢，云是有所减少，太阳是有点露头了。这个降雨呢是处于一个间歇期，不过傍晚前后呢还是有高空槽要划过，加上今天中午这个天开了，能量可能会有所增加，这样的话，有可能在傍晚前后局地会出现这个阵性降雨，好在这个降雨范围和这个雨量都不大，对这个主城区晚高峰呢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那么今天早晨形成的这个轻雾或雾的天气呢现在也有了改善，目前这个能见度是达到了3到8公里，而且呢还会继续的缓慢改善。对交通出行呢也算是比较有利的。关于这个气温的话，目前这城六区的气温是普遍上升到了26度多到27度多， 南郊观阳台目前的气温是27度，预计中午前后呢还能再升一些，最高的时候呢是28度左右，这个空气湿度呢是在55%左右。 嗯， 那这样的话，户外活动时间长了可能会稍微有点热，再加上呢今天空气呢是有轻度的污染，建议呢不要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 嗯， 那么双休日期间呢，本市是有弱冷空气活动，这个空气污染这个扩散条件是转为这个有利。雾气是消散，云呢也没有今天的这么多，空气呢会达到一个优良以上的水平， 嗯， 而且呢风力也不太大，这个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这个人体感觉比较舒适， 嗯， 天气既适宜这个户外活动和这个郊游休闲， 嗯， 特别是周日的时候呢，这北京马拉松这个比赛要进行， 对， 这个天气这个天晴气爽，空气好，这个。清风徐徐，这个阻力少，这个非常有利这个参赛选手的水平的发挥。 嗯， 只是呢双休日这两天的气温呢是呈现出个小幅度下降的趋势，预计两个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都在15度上下，这样的话一早一晚呢天气是偏凉的。 嗯， 注意这个添加点衣服预防感冒。 嗯， 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我们再把这个目光转向这个世界天气。先介绍一下这个亚洲天气的一个重点，今年22号台风山竹，这是一个超强台风级的这个台风了，其中它的中心位置呢，目前是位于这个马拉松这个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500多公里的这个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 嗯， 预计的这个山竹啊，将于明天凌晨登陆或者是擦过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沿海。受其影响呢，明天这个吕宋岛将迎来这个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而且呢还有这个强风的这个天气出现。 嗯， 等到周日的时候呢，就需要关注它这个对我们国家华南沿海的一个影响了。 哦， 这个呢具体呢就是说，因为它要如果是在吕宋岛这个地方登陆的话，强度可能会减弱。 嗯， 因为吕宋岛它不像海平面这个那么平，是吧？ 嗯， 它上面这个是这个山地啊什么的都不那么平整，这样的话， 嗯， 这个对它有阻碍作用。这就是说后边要关注。他继续这个在向咱们这个咱们国家华南沿海的一带移动的时候呢，看它的强度了。 嗯， 所以呢是一个这个有个变化，这样的话就是关注一下它的变化。 嗯， 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欧洲天气的一个重点。预计明后两天呢，中欧南部和东部，巴尔干半岛北部，东欧的西部一带呢，将会自西向东迎来降水的天气。不过这个降水呢比较弱。那么降水的同时呢，像乌克兰等地呢还伴有这个降温，最高气温呢将下降到20度这个左右，这样啊天气应该来说比北京要凉一些。 嗯， 这是欧洲也需要关注的天气变化。我们再来看看北美天气的一个重点。北美天气呢，北美呢就是说，这边呢也有一个，就是北大西洋有一个二级飓风，这是佛罗伦斯。 嗯， 很有可能是在美国的这个南卡罗莱纳州和北卡罗莱纳州一带登陆。 对，我看到这两天的影响是说到美国的一些航班啊，可能这个机场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的关停的影响哈。 嗯，对，它这个因为它这个强度还是比较强的， 嗯， 这个登陆后呢，这个减弱的速度呢又比较慢。 嗯嗯。 这样的话对美国东部很多地方都有影响。预计这个佛罗伦斯呢将会给美国东部沿海地区呢。是带来大的这个大到暴雨和大暴雨，甚至有特大暴雨天气。 嗯， 在美国这个东海岸一部呢，这个一带呢，它移动比较缓慢。除了带来持续的强风雨影响呢，还可能会有这个风暴潮啊、局地龙卷风啊这样的灾害性天气。 嗯， 并且呢，是在这个它减弱为低压以后，还会继续影响这个包括美国东部，和东北部在内的一些美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嗯。 那么这两天呢，就是美国东部沿海这一带呢，就是不太适合去旅游的了， 是 这个情况啊。 好的，我们谢谢郭老师的今天的天气介绍，下次再会。 嗯，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跃进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 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中午的1:10，环球旅行家到了，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咱们这儿天气不错啊，这温度逐渐是在下降， 是， 但是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天因为更多的朋友可能是在攒这个假期，到一周两周之后才会出行，但是也有不少的朋友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外旅行的，一样提醒一下，在美国这边的东部沿海，好像这个航班啊、出行啊，对大家影响比较大。再次要跟大家说一声，如果您出门旅行之前呢，先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天气预报。 像今天北京确实湿度有点高哈，在室外如果待一段时间，会觉得有点容易出汗。 我不知道你昨天晚上什么感受，我昨天晚上有点觉得，哎，这是不是回去了？就是那个感觉，突然热的啊，就是那个湿度大到出汗了。 嗯哼， 前两天已经凉的被子盖上，觉得哎太薄。 嗯哼， 昨天突然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这两天是不是这个湿度又有点偏高？ 对，有点回升，因为今天又有点雨嘛。 嗯。 但是到这个周末是一个好天气，尤其是在北京马拉松开启的时候，对，很适合各位跑友来进行的享受一下。 嗯哼。 那么我们今天周末任你游的目的地会去哪儿呢？特别符合我们金秋十月的主题，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都在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一份福利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本节目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这个好吃的在金秋时节特别合适啊。 嗯， 今天我还看到我们这个嘉宾朋友圈里发的一条，他说秋天的童话啊， 哎， 是不是？今天有人发了秋天的童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 来，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已经开口了啊，这是我们今天周末任你游的嘉宾，出征网的张波，欢迎张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波 啊。为什么发那个秋天的童话呢？ 因为秋天吧，一般来说是金黄色的，然后这个是可能是由北向南啊，逐步的是这样来走过来，不管是芦苇荡呀，还是稻田呀，还是包括一些什么这个，整体来说应该是一个丰收的一个季节。 它像不像一个无人机的镜头正在给你展示？ 哎， 对对对对对对，跟放电影啊，大家脑补一下。然后呢，就是说，而在秋季里边再加上一些这个乡村的这个景色，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有童话色彩的。 对对对对，因为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童年是在农村里面长大的 啊， 所以说就感觉到啊，这是秋天的童话啊。尤其是比如 到有麦垛呀， 对对对对对， 稻田呢， 听妈妈讲到过去的故事吗？ 对， 哎， 是，你虽然没有赶上这个，但是你听过这个故事当中， 听过 画面感 这个画面， 对对 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应该是我们已经到秋天了， 嗯， 对吧？虽然还没有到那种什么金黄色的那种那种，但是那个时间段可能会很短，它不是特别长，一般持续也就是能持续在半个月左右，这是咱们北方这边，南方的当然可能说它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但是它红的时间也是有一个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是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周末任你游，到底张波要给咱们推荐哪里呢？ 可能还是先从味蕾的方面去尝试一下秋天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因为为什么呀？就是接着咱们刚才那个大闸蟹呗。 广告， 对，接着咱们广告，接着捋。因为确确实实的，就是每一年其实大家基本上会在中秋和国庆这一段时间，就是十月份到十一，应该正常时间是10月15号到11月份，这是这个正常吃大闸蟹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但是这个 袁一小时候每年都是这个时候是吧？ 以前其实要比这个时候要稍微晚一些， 还晚 啊？要晚一些 哦， 因为那个时候人工养殖没有那么的普及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个时候全靠就是靠天吃饭， 对， 就是全是从湖里边往出捞， 对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是正常的时间段是那个时间段，但是其实这个时间段为什么说好呢？这个时间段首先我能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就是它首先是便宜的， 便宜的、啊。 一听到便宜的这三个字儿，眼前一亮。 我估计很多人都会这么想，能便宜到什么程度哈、啊？ 对呀、啊。 就是我们来说吧，就是从，我们可以从我们渤海湾往下去捋啊， 嗯、 就是从海线开始去说也可以的、嗯，对吧？就是为什么？因为从我们北京距离比较近的是到了北戴河，但是其实再往深处走一些话，就是走到，辽宁的兴城葫芦岛那个， 就是渤海湾这一带， 对对，就是渤海湾整个这最深处的这一带。 嗯、 那么这一带的话，它其实在九月就是现在刚刚开海， 嗯、 就是它秋季它不是夏季有风海嘛、 嗯， 风海期刚过，然后现在就是等于是刚开海，然后正好也是海蟹特别肥的时候。 哦， 而它的价位呢也是特别好的时候，因为什么呀？大家在夹在这个中秋和这个国庆之前这段时间，那么当地的这个人比较偏少，但是海货都已经上来了，上了岸了。 哦，就是人还没去呢， 对，人还没去， 东西已经有了， 东西已经有了， 就供大于求。 对对对对，所以说，但是到国庆节的这个价格，肯定和我一会儿给大家提到一个价格，可能不太相像，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时间段基本上差不多。它这边的话，主要海鲜还是以梭子蟹为主，还有大红袍，就这几种类型的哈。就是它的价格基本上在35块钱一斤， 多少钱一斤？35块钱， 对， 太划算了呀。 就是这是就是。它往后每一天是一个价格哈、 嗯， 就是它只要往后推的话，然后越是临近假期，它的价位是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嗯、 尤其是假期那 几天。你刚才说的这个价格，差不多是这几天吗？还是说？ 差不多就是能持续到中秋， 持续到下一周、 中秋过去之后还能再持续几天。 哦、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想到国庆吧，这个价格就不好说了。 嗯、 有可能的话，就是根据天气来定、 啊， 对吧？天气好的情况下，然后这个可能能够达到80到100，对吧？ 水涨船高，人一多，这肯定往上涨。 对，所以说是就是这个时间段，为啥我提到了？我说是，哎，咱吃螃蟹吧，吃螃蟹挺好的，而且皮皮虾现在也上来了，虽然没有四月份那么好， 嗯， 对吧？但是至少来说是一个合适的吃海鲜的一个季节， 嗯 啊。然后这是从渤海湾，就是从渤海，然后再到我们山东青岛那边，整个捋一遍下来之后，其实都是吃海货的地方，除非就是我那会儿我和袁姨说，我说，嗯，你们家那块吃的是。这个大闸蟹， 湖鲜嘛， 对对对对，但是我又拿就是在我们北方比较近一些地方，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吃一些河蟹， 嗯， 河蟹比较有名的，也就是属于这个在盘锦的稻田蟹， 嗯 啊， 其实外观上面跟大闸蟹区分不出太大的， 对对对，因为它都属于淡水的嘛， 对对对， 啊，所以说是就是，但是说吃起来可能说是，如果说是你拿真正的这个，就是在江苏那一带，就是他们比较近的那一块，他们要吃起来确实是有一点点区别， 肉质有一些区别， 对对对， 嗯、 也可能说是就是在这边，如果说是他要保证一个，如果是新鲜的这个螃蟹的话，然后味道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价钱有区别吧？ 价格最便宜的话，其实在这边的话，应该在那边买一斤的话，在这边差不多能买个4-5斤、7-8斤， 嗯、 是 对价格确实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相差确实很大， 对， 对吧？但是就是大闸蟹嘛，就是大家除了你到当地。对吧？或者说是现在不是也很方便，有很物流费特别方便的这种啊，就是吃还比较可以。你不可能说还行，我赶着我专门去吃一顿去。当然，对于吃货朋友们来说，这个无所谓的哈。 嗯哼。 对吧？就比如像我要想吃的话，我会直接性的啊，要么是从辽宁发货，要么我们直接跑过去，没多远，400公里。 对对。 对吧？一个周末，比如说我周六早上走，然后400公里的路，我还一边看着一边捋着这个滨海大道啊，然后一边往前去走，就可以到兴城就可以吃嘛。兴城它的物价不是特别高。 关键可以敞开了吃、 嗯、 对，就是我记得有好几个朋友被我直接吃到就是 吃 破产了， 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就是这个季节，就是你赶到这边去，然后说是它海蟹，就是真正的海蟹，不是养殖的啊，就他们真正这种海蟹的话，然后它的整个肉质是特别特别的鲜，而且就是像你说的发出来甜味的， 嗯 啊，这是真的。 梭子蟹这个东西就是会吃出来很有成就感， 啊、 它不像大闸蟹那么的不方便吃。 嗯、 好多人觉得说，哎呀，这大闸蟹吃起来太磨叽了，嗯、 对， 吃半天吃不点，吃不出点肉。 对， 但我们南方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你这我们叫牛吃蟹 啊， 就是那种。尤其是那个腿儿的地方，其实我们南方是可以把它吸出来的， 嗯、 就是一整块一整块吸出来、嗯。但是大部分的北方人都是用嚼的， 嗯、 把那个肉给嚼出来，就是骨头跟肉、 嗯、 其实和在一起，在我们看来那就叫牛吃蟹， 嗯、 就是不会吃呗。 对，相比之下，梭子蟹吃起来 就是 愣 嚼呗。 对，梭子蟹因为它那个壳会偏软一些，也适合牙口不太好的人。 嗯，基本上，反正我觉得说是。 就一整块一整块吸出来、但是大部分的北方人都是用嚼的、把那个肉给嚼出来，就是骨头跟肉其实和在一起、在我们看来那就叫牛吃蟹、 就不会吃呗。 对，相比之下梭子蟹吃起来 就是愣嚼呗。 对，梭子蟹因为它那个壳会偏软一些，也适合牙口不太好的人。 基本上反正我觉得说是都还可以吧，因为它个儿大了，它受力面积更广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每一条腿 都行， 每一条腿里面的肉也会更多一点。 对对对 对, 对、所以说是，而且相对来说，在你们就是吃大闸蟹这边的话，他们很多人还是以醉蟹吃的比较偏多哈。就是我就是很多种吃法啊。 对对。 就是我觉得说是醉蟹吧，其实也是分人的，有时量力而行。 真的会醉吗？ 就是不胜酒力的人。 对，确实是有一点点的。 啊、 你要吃的多的这种情况下， 你说的这个不胜酒力，那喝老早都醉。 哎，确确实实的，他。就是纯拿酒泡的生蟹， 是是， 对吧？ 是的， 这个是没有毛病的。就是说是你要是一次吃上，就是那种小个儿那种，你吃上几只没有问题，但是你吃上半瓶，你 原意我知道是不能喝酒的，但是 但我吃醉蟹没问题，我七八个 啊、 但是这个不要轻易效仿，因为有些人多吃大闸蟹是会过敏的。 对， 吃多了会过敏。 对， 对，跟他一块吃的话，都让给他就行。 都给我。 他现在就给大家先说明了，吃的时候你们注意点。 对， 我们是吃那个小蟹。 长大的，我们有抗体。 对，所以说是你说我们真的，不过确确实实有很多人对这个海鲜的这个 吃是的， 不能够就是 其实就是易蛋白嘛。 对， 它是因为跟人体是不同的。 对， 说的严重一些，每一种其他的动物都是跟你人体是产生抗体的， 它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只不过是人类因为发展时间长了，我们在吃不同的东西，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适应性。 对， 海鲜这部分呢，因为内陆的人有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地方或者狐仙啊。 对， 大家吃的时候还是稍微要适度一些的。 对，就是就像我们那个朋友，为什么呢？吃了一次之后，然后 腹泻啊， 不只是腹泻，他两年再也没敢吃，知道吗？ 就 说他那次确实给他吃多了，知道吧？就是、从中午吃到晚上，从晚上吃到第二天中午。 这朋友以后咱们让他请咱们吃一下大闸蟹。 对， 他看着就行。 他肯定是坐边上看。你们吃，对吧？ 刚才您这么一说，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啊。就从我们这个季节开始呢，其实是一个吃这样东西的好时节。但是呢，大家如果想要提前一点，想要错峰，想要 过 得更多的对实惠的话，过瘾的话，你可以从我们捋的这条线啊，从张博推荐的这条线开始。我们从渤海湾开始， 对， 往南 到 一直到 青岛呗， 青岛 啊。因为这 渤海黄海呗， 对，因为距离我们都不是很远。因为你看，就是我们到了盘锦，无外乎的公里数也就是一个六百多一点点公里，或者说六百公里不到。然后到青岛的话，也就是无外乎就是一个600多公里，不到700公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距离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你不管自驾坐高铁都是比较方便的。对吧？你坐高铁可能是到青岛大概需要5个小时左右，对吧？然后你要是自己开车，可能就是辛苦一点啊。 而且这个时间开车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因为现在不是特别热了，对吧？对于自驾的人来讲， 对，很舒服。对，很舒服，就 是 说不至于说老是闷着开着空调一直那样的，就闷着点的不 是特别。而且是不是这路上这个景色最近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往盘锦那边开，因为我们知道在盘锦那边啊，在锦州那边可能有一些靠近海边的地方，最早我们说那个红树林那样的景观啊，其实是最美的。但是这个时节是不是合适？现在有了那个秋意了吗？ 赶上那时候了吗？ 它是从8月份，就已经是 那样了， 已经是非常漂亮的红海，也是世界上唯一的红海岸。就是海岸线。 对， 而且它有具备的什么，这个海岸线还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海岸线。 那拍出来那个照片特别漂亮。 对，就是它是由从每一年的4月份到10月份都是一个旅游的季节，然后到其实8月份开始，它的整个红海滩的颜色就是已经是红色的，然后到9月份到10月份之后就慢慢的变成紫色的，对吧？其实就是说到干枯的时候，它是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所以说现在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然后呢，就是说，当然这里边呢，它这个红海滩整个海岸线是比较大，也是比较长的，对吧？就是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可以说是一大早进去，晚上再出来，这都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因为大中午的话，在里边可以找里边，因为里边也有一些什么食堂饭店之类的，或者还有一些卖螃蟹的。 它面积还很大是吧？ 对，特别大。就是它的廊道应该现在目前为止也是就是 沿海的廊道算是在我们国内算是最长，在全世界应该来说是 专门让你观景用的。 对对对对，你就走在那个廊道上面，然后正好你脚下面脚你的两边全是这个红海，就是那个剪蓬草，所以说是就是。而且它还有涨潮退潮的时候，对吧？它涨潮，然后涨潮上来之后，然后整个红海可能会被淹了，然后整个一退潮下去之后，整个又全部又暴露出来，对吧？阳光底下的话，然后真的是效果就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特别遗憾的就是，我当年是在我在深圳的时候，其实他们说那边有一片啊，可以去看，但是我刚好赶上不是那个特别好的时候，我说你们说红，这没看出来多红啊？他们说这个时间不太对， 对，就是看你分你去的月份的话，八月份它属于就是。比较嫩的那种红然后到九月份的话，然后它可能就是深很深的颜色的红。 后来你说变紫 了，到对到十月份就是有点发紫色的那种红。所以说它每一个时间段的话，它的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我是特别想赶上有一次能在这个红海滩哈红树林去看一看，因为看他们拍那个照片，那个感觉就不像是在地球上。 啊，对对对对。 它就是应该是属于整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这个红海岸，而且它每一年都在不断的扩大。 哦，在扩大， 对，他自己长那个剪蓬草这个生命力太强了。 这家伙别人都在缩小，他在扩大。 对、啊、 对对对，他就是他是因为剪蓬草还以前还是就是作为就是60年代的一些人，他们还是救命的一个草。 哦， 对，很多人还会去吃， 有食用的。 对对对，食用的价值。现在呢，就说是他随着就是大家把这个环境整个都保护起来了，然后呢，所以说他整个这个红海的面积是在不断的扩大。然后在未来几年之中呢，可能就是从辽宁兴城的，这不是有一个航母吗？那边有一个启航栈道。就是从启航栈道从兴城的就过了，应该是过了绥中。一直在往东走，其实沿着路两边就是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红海的存在。现在它的启航栈道也是专门打造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红海滩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是为什么，就说是一个是在这边是看秋色。是这个季节也是一个非常好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地方。当然人多这是避免不了的。就是很， 所以我们刚才说提前一点嘛， 对， 不要赶上这个十一的时候， 错开中秋和十一这样的假期， 对，一定错过假期。然后你比如随便，因为周末就可以去的， 对， 对吧？它公里数不是特别远， 对，饱口福啊，应该是饱眼福，享口福， 对， 对吧？ 对， 一边吃一边看着， 而且现在他那边的住宿。都很便宜的， 只要不是节假日。 这个我们信张波，张波每次说的特实惠。 对，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以前去住的时候，就是我都不太相信他淡季能够说是，比如像正常的快捷酒店，他们达到80块钱一晚上。 我的天哪， 对， 都没有满3万是 吧？而且还是属于冬季的那种天气冷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内容呢，在下半时段还是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啊。 今天跟张波一起在我们北京周边就可以吃螃蟹吃到吐。稍后继续回来。 惊堂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

当然说是阳澄湖大闸蟹好像基本上不用我们来推荐，不用我来介绍，是吧？就是全国人民好像都知道。 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指一个便宜实惠的道。 对，我指这道是不一定是阳澄湖的。 对对对，你阳澄湖这个事儿为什么说不用说呢？因为我天天跟这个人做节目，我跟你说， 对， 他就没停过。 对，他肯定不会停的。 对， 而且我还天天在那儿念那个金石村的广告。 对对 对 对， 不是。这个明显的广告啊，就是还是这个当地人来打的，你说这什么情况呀？ 代言人 吗？嗯，对，我觉得应该代言一下。嗯， 所以你张波今天给我们指的就是说，我们可能说的不是那个地方的那样一个蟹，但是它绝对是 对 也是好东西，而且有 对它 非常实惠的价格， 还能满足大家真的说是你可以疯狂的吃，对吧？你可以不限量的吃，对吧？就是直到自己吃的是再也不能吃的时候， 就不会因为钱包而阻止自己吃的。 对对对 对 对，而且它肯定是现在这个季节是比较新鲜的嘛，就是基本上刚刚出海，不是说像夏天的时候很多也是也可以吃，但是都是基本上是水泡过的，水泡过的可能说是真的说是里边看上去挺大个儿，实际上没什么东西，是一空壳，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觉得接着下来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捋到这边之后，我们可以再捋一下，就是捋到这个青岛那边的再去吃。 刚才我们是往辽宁方向的。 对对对对，一个是东北方向嘛，就是渤海湾这边，然后渤海黄海它有一个交界线嘛，有个分界线，特别明显的一条线，对吧？ 都看过那照片哈， 那个太神奇了。 对对对 对， 我没到过实地，但是我看那照片我就觉得 就是肉眼可见，所见即所得。 对对对对 对， 看到那个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说，当年在学地理的时候，你们都学过那个。就是在某一个海角，你们还记得吗？这边是太平洋，那边是大西洋。 对对对对对， 那风格那个感觉。 然后其实现在真的说是，就是我们直接就说到这个黄海这边了，对吧？那么也就是说，这边的这个蟹了，它水温相对来说要比渤海里边水温要偏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好，因为我前几天刚刚去，就是。也就是顺便到那边，就是也是一个主要产蟹的一个地方，就是青岛的，我们是在青岛的崂山，崂山的这个脚下有一个叫王哥庄的村，就是住在那个村里边，然后那个地方呢，其实它有，我觉得是最大的，就是有几个特产啊，一个是这段时期它肯定是螃蟹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一大特产呢就是它馒头。就是大馒头， 大馒头， 对对对，这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当地山东的也有他们的绿茶， 它的绿茶， 对对对对，就是也是就是它的绿茶可能不是特别有名，可能它的供应量也不是销向全国的，就是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就是它这个绿茶的它是有一喝起来的时候，就是刚泡刚冲出来之后，然后有那个豆香味儿，这是他们的一个很特色的。就是、 你知道，先喝茶的人说那个豆香味儿，这是一绝呢，好多好茶或者说好多那个你不太认识的，不是那么特别有名的那种茶， 对， 它的那个豆香味儿。还有什么？我记得说几种薯香味儿、豆香味儿，这种香味儿都是就是可遇不可求，不是每种茶你都能泡出来那味道的。 对对，但他们这个地方呢，确确实实的就是这样。 就人家本地的茶就是这样。 对，所以说是它的颜色吧，可能不像我们看到其他的颜色就是那么漂亮哈，但是说它就是颜色更浓一些，就是更绿一些。但是它的味道非常的好。这是说是也是一个特产。 前两天看到有个人还在问说，现在有没有新茶？我这个理解啊，有时候就狭隘。我说新茶不是春天的吗？人说秋茶。 这个地方是春夏秋三季茶。 你看， 哇塞， 不一样， 真棒。 对， 所以更正我有好大一个观念。 所以说是就是在他们这一边，他可能只是当地人就把它消化完了。对，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其实在外地，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它没有那么大产量，主要是这样。那 你去了，你就能赶上。 对，去了肯定是可以的。然后你住那村嘛，其实我觉得我们当时去住的，它正好是。就是在这个村里面有几栋有这个几栋别墅群，但这个别墅群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肯定都看到过，以前在这个浙江那边有一个那个绿谷的，就是那个房子上全部是那个藤条，都已经长满了不住人的一些村子里面哈。但是我到这边之后，突然发现我们这看到这些别墅群，它整个也是全部都拿这个绿的藤条，然后给 都爬满了 。然后这个当然他们这个名字也是取得特别好听，叫什么绿谷别墅。对，就是说，因为它正好对面是海，然后旁边是山，山指的就是崂山脚下，就是崂山的背面。 我的天哪， 然后 这地方好啊。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再加上它这个季节，就是现在来说非常非常的安静 啊。 就是说涨潮退潮基本上你站在阳台上就全部可以看到。 我以为您说闹的人还没来呢。 对，闹的人一般情况他会在选择在暑期去啊，但是这个时候、 哦、走了， 已经过去了。 这个时候其实你比如像如果是一家，假如说或者几家这个朋友比较好的话，他、你可以选择就住他一套别墅嘛，住他一套别墅的话，也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为什么？就这里边就是各种设施啊，就比如说是你能玩的什么棋牌麻将呀、啊，什么这个卡拉 OK 啊，还有什么台球啊，什么全部都 有。 对，还有餐厅，还有你关键你自己可以去做，就是比如你他旁边就有海鲜市场嘛，就 买完以后自己回来就蒸了， 回来就给蒸了。而且本身说白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青岛这个地方产的东西其实很多的，比如像什么啤酒啦，什么这个 葛了叫嘎了， 我先 说 喝的啊，啤酒呀、红酒呀，基本上说， 哦， 对吧？山东是一个产地，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你不管说是你就是喜欢 说崂山水质好嘛，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在这边的话，大家喝水的话，可能喝的是崂山牌的矿泉水，这不打广告的啊， 对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适合，就说是你一。就是几家人一起在这个聚会、租一个他这个房，他房也不是特别贵，就是这样一栋楼能住二十多个人，才1000多块钱，不是1900多块钱、 哦， 大概的价位是这样，就是在平时的这个价格上哈，节假日可能会高一些，但是高一些也是非常超值的一种选择。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边的话，再加上说是尤其是赶到这个它退潮之后，然后我觉得说是大家可以去到海边去拍拍照，或者说是去跟着当地的渔民看看人家怎么捡那些什么海蛎子呀、等等这些东西，对吧哈，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北方人来说，他几乎说是平时我们到北戴河那边可能捡的都被人已经捡走了，但是这边是一整片很大的一片，它退潮下去之后，它不是一点儿，知道吗？一大片，就是这个都是海滩，所以说对对对对对。然后呢，甚至就是我们还可以就说从这边来说，当然是吃螃蟹，这是不用质疑的，它的梭子蟹的这个价格呀、味道啊都比较 很好，是上乘的。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吧？ 一般他们挑那个梭子蟹，不是说拿那个灯照一下，它那两边那尖是不是也是满的？如果连两边那个尖都是满的话，就说明它很肥。 是这么挑的？ 这是在海鲜市场买。 哦，就在那边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是吗？ 你这个问题好像我觉得不是我们要担心 是吗？ 就是， 哇塞！ 因为第一个现在是开 海，我刚才听到了一个主妇的声音。 对， 他要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他有经验，现在 对， 就是我觉得是你说是那样，我去挑，在这儿你挑 不需要挑是吧？ 对，他就是直接从海上上来的，他也不需要，他也不是人工养殖，他也不是说是不到季节， 明白明白， 对吧？ 明白。 所以说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多余的，没有用的。 太棒了， 好，这地方适合、 对吧？纵使就是这一个不好，你给它扔了也无所谓，没多少钱， 要这种感觉 啊！ 你在市场那边，你人家说你别等了，别等了， 对啊， 就这些， 阔气， 对对对对，所以说在这边的话，你啊，你就有点水嘛，来，再给你加上一只，是不是全出来了？ 是是是，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吃要选择到的地方 产地跟这个市场是不一样的， 对、啊。所以说，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到这边也是一个吃法，当然是在当地还有很多的特色小吃，比如像海参，它里边也有 啊。 就是就是我觉得说是就是我们去这边的话，就是比如你早上起来从北京出发，我可以给大家捋一下这个，就是你从北京你开车去的话，6-7个小时、7-8个小时基本上可以到，对吧？它还不到这个青岛市区呢，就是只是到了崂山区这个位置，对吧？然后你、 一般是从北方过去的话，是先到崂山区这边， 对对对，先到崂山这边的话，然后就是基本上就已经到，就可以直接定位什么王哥庄这个地方，这个村子，而且是当地是它本身出蟹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可以选择走这儿，然后你想去玩的话，当然旁边也有崂山，对吧？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走了一条可能不是大家常规走的路线，也不是属于景点特别有名的景点的地方，就是说是我们去在这个季节可以去看看当地人的开海节，不是开海应该也算是丰收节啊，对吧？就是特别热闹的那个场景， 就很有生活气息，虽然不是旅游的这个必须要去的地方， 对，而且他们的这个就是本身在这边的看海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不是一直说是什么地方在我们这个全世界有多少这个排名特别靠前的什么什么海水啊质量，我觉得这边的海水质量其实挺好的，它一定也是绿色的， 对吧？也是特别特别的清， 只不过是没有列入那些景点的排行吧。 对，只要赶到这个天气，就是这个因为海和天永远是一个颜色嘛， 嗯 啊，所以说只要是天气，只要是晴天的话，然后它这个海水的颜色也是一样，特别特别的绿，它不是深蓝的这种效果， 嗯， 然后再加上它旁边的有一些这个就是当地的村民吧，就是因为它并不是像有很多地方就是这个海滨城市有什么很多高楼的哈， 嗯， 它只是全是这个村子，就是依着这个山建着的，然后下面还有一些茶园，然后对面就是海岸。 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感觉也是非常的好，就是你在那边去走走拍拍看看，然后再了解了解就是当地的这个，就是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当地人这个出海这个收获 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对对对，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然后如果说确实是就是因为你到了这个地方之后，肯定你会去选择到市区，比如到青岛可能说它的博物馆有好多，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去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就是比如像我哈，我比较喜欢喝啤酒哈， 啤酒博物馆， 对对对，我肯定会到啤酒博物馆里面，那就是青岛啤酒嘛哈， 嗯， 就是可以去参观一下。 上回是不是你说的说青岛他们这边买啤酒都是用塑料袋 装 的装， 嗯， 对对对对， 袋装， 嗯， 有，但是到他这个博物馆里面就是你可以就是品尝好，嗯，就是 很多种类， 对，很多种类嘛，嗯，然后当然说你也可以整个参观它的整个所有流水线，知道我们这啤酒，其实我还专门问了他一句，我说你说我们倒啤酒的时候会起沫，然后他们灌装的时候为什么不会起沫， 灌装的时候为什么不会起沫， 对啊，他们 答案是什么， 答案说哎，人家这是有一个高压控制的一个技术， 哦， 啊， 不是倾斜角度的问题， 对对对，跟角度没有关系，要倾斜角度他们也灌不了那么快， 嗯， 我就是每天销量那么大，嗯，对吧， 对， 所以说其实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去就是你能够去了解一些东西，对吧， 它是很小的， 对对对， 但是你原来得不到答案， 对，原来的时候我问了好几个和我们同行的朋友，我说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为什么呀， 怎么弄， 你试过很多种倒法都是不行， 对， 都起沫， 然后呢我后来想一想，他们有人说是哎，是因为是这个高压冷冻呗， 对 吧，对， 冻，冰冻这件事情对啤酒的沫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冻的时间越长沫越少， 但是还有一个核心问题， 为啥不能有， 你说冻的时间越长它的沫越少的话，那么我问你，我们喝扎啤的时候是不是里边是凉的， 凉的， 是很凉很凉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你倒的时候是不 是 该起沫还 是 要起沫， 扎啤还是这样， 对吧，所以说 瓶装的就好一点， 所以说我就是专门问了人工作人员，人说这是一个高压冷冻的技术， 嗯， 然后直接就灌 生活中到处充满知识点， 对对对对对， 然后插播一下回答一下刚才袁一提出问题， 嗯， 为什么不喜欢沫， 啊， 因为沫它阻止了我喝得更快嘛，它倒了一杯然后半杯都是沫，然后我 沫的口感不是很好吗， 口感好，它咽下去啊，它还是这个酒啊更顺， 哦， 对吧， 对啊，那个是倒了嘴里边半天它咽不下去， 对，你怎么办， get不到你们的点， 不是，人家都干了这一瓶了， 嗯， 我这一杯再喝了一半， 结果还要为此再多喝一杯，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样不好，对吧，啊，所以说就是说了解这个地方的风情，了解这个地方的文化，我觉得说整个你走上这样一圈，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在青岛市区，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喜好，比如你晚上可以逛逛夜市， 啊， 对吧，青岛它的老就是有整个这个啤酒一条街， 嗯， 啤酒一条街， 我 跟他说什么他都离不开这个啊。 他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出去到这个地方一定要找他最具有特色的， 一定是奔着这个去的， 对吧， 嗯， 而青岛呢，那么大家肯定很想能想到一个青岛啤酒吧， 嗯， 对吧，啊，就是， 嗯， 对， 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可以逛逛这个街， 嗯， 然后这样子的话，然后我们可以， 谢谢张波啊，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线路，从北往南，从渤海湾一直到 黄海对 交界的地方， 是， 嗯，可以吃到更多的螃蟹， 吃喝看都不误。 嗯， 感谢张波，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们带来住在八七六，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祝各位周末愉快， 拜拜。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